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21:00。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阿泰一生中度过的一段最艰难的岁月。在阿泰的回忆中，那段岁月交织着战火与饥饿，他们一家人在颠沛流离中寻找着活下去的希望。那么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我给你看张照片。 啊，嚯，这么多人呢！哎，他们这是拜谁呢？ 再给你看几张，你看。 好家伙，这车队都排成长龙了。这是春节时的照片吗？还是谁家结婚啊？排场够大的。 哼哼，这是在祭祖。 哟，祭祖啊，是在你们老家？ 是我家那边，也算是老家吧。 也能算是。是不是你老家这种事儿还没法确定啊？ 啊，嗨，我们家这情况吧有点复杂。这个祭祖的地方吧不是我的出生地，我跟我爸妈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搬过去的。它就是一个广东东部的小村子，我爸在离村子很近的县城里面工作，我们家就在这个村子里。 哦， 那个村子挨着206国道，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国道刚修好。其实对那个地方我一开始的印象还真不怎么样，国道两边全都是特别低矮的小瓦房，那些房子呀，都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盖的了。加上广东的天气又潮又热，哎，我跟你说不夸张啊，我当时真能闻到这些瓦房散发出的那种连阳光都晒不透的霉味儿。虽说靠着县城吧，可是那个县城小的呀，哎呦，连郊区都没有，出了3街5巷就直接进我们住的村了。 这么小啊？哎，那你为什么要搬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呢？ 因为我爸觉得那边有发展前景啊。改革开放以后，深圳不是先发展起来了吗？之后的那些年，深圳周围的地区也都被带动着有了起色。不过我们那个小地方发展还是慢了点，因为有很多的山隔着，所以改革开放了10几年，那里才慢慢有了起色，所以我爸才拖家带口地搬了过去。 可既然深圳先发展起来了，你们干嘛不直接搬到深圳去呢？ 哦，嗨，我忘了说，我爸之所以选中了那个村子，是因为我阿泰，也就是我奶奶的妈妈，就是那儿的人。 哦， 在战争年代，我奶奶就是从那儿走出去的，一直走到了赣南，然后就在那边扎了根。我也出生在赣南，不过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我爸最后竟然又带我回到了广东的这个小村子。 怪不得说起老家你会犹豫呢。 对啊，毕竟对那里的人来说，我们也相当于是外乡人了。哎，对了，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那个村里祭祖的场面，很壮观吧？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同时祭祖。 是吧？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也是目瞪口呆的。我们这个村子呀，特别注重传承，2000口人都姓一个姓。 哇，2000口人都姓一个姓啊！好家伙，那都是姓 冯 哦。 我听说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姓冯的先祖娶了好几房太太，日子长了，整个村子便有了同一个血脉，同一个宗祠。哎，我们村的族谱记录的可详细了，不过都只是记录各房各家的男丁，从来不记女性的名字，而且规矩很严，要求同一房之间不通婚，同姓之间也不能通婚。这些老祖宗的规矩到今天还传承得很好。 同姓之间不通婚的规矩倒是设立得很科学啊，怪不得祭祖的时候来的人那么多呢。 跟你说，这照片上啊也都是冰山的一角，每年回乡祭祖的人那个多呀。啊，我想想啊，这么说吧，同一房的就有上百号人。 好家伙， 而且这些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你想象一下哈，每次祭祖，这些人都是带着子子孙孙一家老小一起回村，祭祖的布置也都特别的隆重，要备香备酒备素供和荤供，鞭炮都落成了山呢，还要扛上几面大鼓几根彩旗，有几辆卡车拉着，浩浩荡荡地开始祭祖之旅。 祭祖之旅？难道祭祖不就是对着牌位磕个头一起吃个饭吗？ 不懂了吧，祭祖是要进山举行仪式的，一般都是天不亮车队就要出发，天黑之后才从山里出来，仪式特别盛大也特别庄严，甚至比过春节还隆重呢。 这样啊？ 对，这应该也算是村民一年之中最重视的活动了。我每次去同学家串门，几乎都能看到家家户户墙上都贴着特别大尺寸的照片，在老祖宗的牌位前挨挨挤挤地站满了人，也基本只有在这种时候，大家会放下邻里之间的矛盾，以孝子贤孙的身份站在一起。中间站着的一般都是村里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长者，往外一点站着的就是海外归来的侨胞和侨胞家属，最外围的就是平时常住在村里的村民。平时他们都大大咧咧的，不过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严肃了。 不能在老祖宗面前丢脸啊，是不是？ 是啊，虽说我是个外乡人，但我也挺喜欢凑祭祖的热闹的。因为每到这种时候，同学都会讲很多他们家族里面有意思的事儿。我也能听出来，他们对自己的家族和宗祠都是很自豪的。听着他们说这些故事，心里也挺羡慕的，回去也会跟父母说说。不过对这些事儿，我爸妈倒是不会太兴奋。在他们看来，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自己的家族有没有祭祖的活动其实也无所谓，也不能拿这个做优劣的对比。 说的没错，不过我也理解你当年的心情，毕竟小孩子都喜欢攀比，家族有传承确实可以炫耀炫耀， 是吧？不过有一年，当我又跟父母提到祭祖的事儿的时候，我阿泰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跟我说，你看这些人祭祖风风光光，可睡在祠堂里的那些先祖有多少是饿死的你知道吗？现在再风光也换不了当年一顿饱饭，能吃一口饭就大过天了。 哎，他说这话的意思是？ 我也很奇怪啊，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吃饱饭的故事。 吃饱饭？ 这吃饱饭啊，几乎是我阿泰一辈子的追求。他年轻的时候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不仅长得好看，个头也高。你也知道，岭南的女孩子一般身材都比较瘦小，但我阿泰却是特例，不仅个子高，而且性格也很泼辣。其实就是他这股子泼辣劲儿，让他一直找不到婆家。因为那个年代，女子是要讲究贤良淑德的，哪有人敢娶一个母老虎呢？而且就算有登门提亲的媒人，十有八九都会被他轰出去。 啊，这么凶啊？ 因为媒婆说的那些男人他都看不上，所以慢慢的他周围的同龄人都嫁出去了。按现在的话说，我阿泰就成了剩女一枚。 哎，那他又是怎么看上你太爷爷的呢？ 估计也是因为我太爷爷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吧。他也不是什么白马王子，而是个标准的矮穷矬，也一直没有能娶到老婆。但命运这种事儿，嗨，谁也说不清。反正我阿泰就是和他对上眼了。总之，两位圣斗士就这么走到了一起。要说婚后的生活，日子虽然过得不算富裕吧，但他们两口子还是挺幸福的。然后有一天，有个过番回乡的香客来了。 过番？ 哦，过番就是下南洋的意思。这个香客给我阿泰一家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太爷爷的弟弟老早就下南洋了，如今在暹罗，哦，就是今天的泰国发达了。他想到哥哥人太老实，日子估计过得紧巴巴的，所以就托人带回来了不少钱。 是吗？哎，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对呀，而且太爷爷的弟弟还细细嘱咐说，这钱呐，一定要换成真金白银存起来，同时也要置房置地。 这种理财观念很正确。 我阿泰他们就听了弟弟的话，他弟弟前后一共托人带了三次钱，这些钱一半就换成了花边银子藏在墙根下，一半买了田地盖了房子。 花边银子？ 哦，就是民国时期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这种钱边缘有花纹，和当时国内流行的光溜溜的银元不一样，所以就叫花边银子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存外汇了，够新潮的。 其实那时候村里这样的人家可不少呢，因为沿海嘛，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两个过番的亲戚，他们漂洋过海在外打拼，自己在南洋置下家业，同时也不会忘了老家的亲人。 这种家族纽带真是不错。 是啊，所以从那以后，我阿泰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就开始滋润起来了。那笔钱其实即使坐吃山空也能撑个十年八年。不过我阿泰和太爷爷还真不是那种人，他们还跟过去一样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我奶奶、二舅公、小舅公也是在那段时间一个个生下来的，家里是越来越热闹，可以说大家对未来的日子都充满了希望。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到头了。1939年的时候，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在广东那一带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幸亏我们村周围都是山，村民们可以躲到山里，大家就只能靠着挖野菜吃树叶过活，但好歹算是保住了性命。之后的几年，日军时不时的就进村扫荡，村民们的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的，大片的土地就这么荒废了，各家的银钱罐子也慢慢的空了。 哎， 而且祸不单行啊，1943年的时候村里竟然遭了旱灾。 旱灾？ 你说说，广东那种地方只有咸雨水多的时候，可那年竟然闹了旱灾。哎，这真是把大家往绝路上逼了，山上所有能吃的野菜都被挖光了，河里所有能吃的鱼虾也都被捕光了，大家饿的呀，把周围的山山水水就像过筛子一样一遍一遍地筛过去，最后终于什么也筛不出来了，大家就只能靠吃土充饥。当时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起初还能用棺材收敛，后来连粮食都不够了，只能把他们丢在路边。 那你阿泰一家？ 唉，我太爷爷就是当时出去找吃的的时候死的。 啊？ 他当时带着银钱出去买米，可带出去了那么多银子，最后却只换回了一小袋粮食，而且回去的路上他还中了日军的榴弹，他是拼着最后一口力气走回家的。靠着那一小袋粮食，我阿泰和孩子们总算是有口饭充饥了，可我太爷爷却因为伤口感染没几天就去世了。好在我阿泰是个独立泼辣的女人，她靠着自己的聪明和一点银子自己撑了几个月， 但最后也终于撑不下去了，只能背井离乡，向北往江西逃荒。 为什么是江西呢？ 因为那个时候江西的粮多呀，大家都说那是鱼米之乡。不过我阿泰是怎么带着孩子们翻过这么多山逃到江西的，他没跟我说，因为当时我才八九岁，阿泰可能知道，说了我也不懂，索性就跳过去了。但是我今天都还记得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是湿的。 哎呀，我都不敢想这一路上他们吃了多少苦。 阿泰只是说这一路上一起走的村民死的死，伤的伤，他们足足走了大半年才好不容易到了江西。虽然到了以后已经不至于饿死了，但要生活下去也很困难，因为虽然当地人家有余粮，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谁愿意把攒的余粮施舍给外乡人呢？阿泰没有办法，就只好把最小的儿子过继给了当地的村民。而我奶奶开始逃荒的时候已经15了，她在逃荒的路上就和爷爷结了亲。我爷爷在江西有亲戚，到江西找到亲人之后，他们就在江西扎了根儿。 原来是这样，那你阿泰也一直在江西生活了？ 没有，他带着我二舅公只在江西生活了一小段时间，后来抗战胜利了，国家的局势也安定下来，阿泰和我的二舅公就跟着一些想回老家的村民又一路跋山涉水回到了广东的村子里。可是回去以后也已经是家徒四壁了，曾经买下的田地早就换了主人，装着花边银子的陶罐连渣子都找不到了，更别说那些花边银子了。当时我们家与海外的联系也断了，他爷爷的弟弟从此就再也没有来过消息，可以说我阿泰当时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了。 那你阿泰之后的日子又是怎么过来的？ 唉，我阿泰只能走家串户，到处借米借粮。可是你想，当时大家都是死里逃生，谁都不愿意轻易借粮食，更别说对方还是一个女人。我阿泰那个时候真的是磨破了嘴皮丢尽了脸，最后总算是借到了，然后他就一点点开荒种稻种菜，总算是把孩子养大了。可到了那个时候，原本那么漂亮的阿泰也已经变成了满脸憔悴的老太太，而且他的心也已经被生活打磨得再也柔软不起来了。所以他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说得特别平淡，说完他就回自己的房间了，留下我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 没想到你们家竟然还有这样一段往事。请稍等啊，我为您准备一杯鸡尾酒。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杜林标利口酒和 whisky 对合而成的生锈丁。 生锈丁，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生锈的钉子，在英语里这个词也被引申为历史悠久的意思。因为杜林标利口酒是苏格兰利口酒中历史最悠久的种类，而 whisky 又是杜林标利口酒最佳的搭档，所以这杯酒才会叫做生锈丁。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之所以送你这杯酒啊，其实也是为了向你的祖辈致敬。虽然你曾经很遗憾自己的家族没有祭祖的传统，然而听了你的故事，我却认为你的阿泰和太爷爷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很坚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在想尽办法活下去。或许你的阿泰已经被岁月磨成了一枚生锈的铁钉，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是这枚钉子却靠一己之力把一个家族的血脉

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